首奖曾宇谦，加盟环球首张专辑《梦幻乐章》，首批预购限量德国进口，再送六张书卡。生动、炫技、浪漫，曾宇谦《梦幻乐章》专辑，12月24日预购，1月13日正式发行。环球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吴克群。 孤独是很上瘾的，我当初不晓得。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和马克的青春点点点。 温馨又动感， 甜美又华丽， 周二到周六 每天你听到的第一个狂乱节目， 青春点点点开始喽。玛丽、 马克 陪你点醒青春期的我细沙， 点出思春期的甜酸苦。嗯，棒棒。 本周最后一次，谷谷要送毛巾给大家了，欢迎可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只要告诉我们这一首歌的歌名， 可以哦可以哦可以哦可以哦， 他就可以送你他的毛巾。 好，星期六，欢迎你来到今天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Yo man， 我是马克。 今天1月14号有一位生日寿星，他叫做千如，一千、两千、个十、百千。 好难得有生日寿星哦。 千寻的千，如就是如意，如果、如何。 一开始讲的这么慢，是代表我们的信又进入到危机了吗？ 没有没有， 还是因为太难得有生日寿星，我们要好好的对待他。 对，我们绝对不能让千如误会我们在讲其他的千如，我们的千如就是 only you。 千 刀，奇百怪，哎、欸，而且你要想介绍人家的名字，你不能讲一些很负面的 哦。Oh, 你刚刚说要讲万寡之类的， 对，千刀万寡不好，是不是？ 不好吧？ 啊、不好，千山万水啊。千千万万个我，好，这不是成语。千，哇，糟糕，刘姥姥要生气哦，刘姥姥要打电话啦。 年轻人，你们，今天是我的22岁生日，2016年就这样过去了，21岁就这样过去了， 还好年轻哦。 但我初次收听青春点点点的时候，转眼间是6年前的事情了。每次到了这个时节，都会忍不住感慨说：“唉，去年的自己。”我明明觉得没有少做什么啊，我这么努力的在过日子，怎么还是觉得十分空虚呢？ 诶，如果都已经就是时时刻刻很努力过日子了，为什么会空虚？我觉得还是你对努力的那个标准放得太低了。 我知道，也许在求学国高中你觉得我很努力在考试，但我还觉得很空虚，那是因为你目标就是你只有念书跟考试，但也许 那是因为那个目标是外界给你，那不是你真实目标。 可是你21了，我就20了，上大学了。假设你念大学，我就觉得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觉得有点空虚，还是你？ 可是他是上大学还是很认真念书，想要拿卷哥卷姐那一种，一样在为了学业做拼搏。然后可是其实学业也许不是你的人生真实目标。 还是他不只要学业，他还要感情也要满分。那他如果只要一样没达成，就觉得说。空虚， 嗯，感情这件事情的确是， 你明白吗？ 我不明白 呀、啊，明白吗？ 哎呀，这一种事情就是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啦。 希望今年的自己能够更加的成长，不要再背负着过去被情绪勒索着困在原地。 嗯、 最后，今年唯一的生日愿望。我想献给婚姻平权，希望同志婚姻能够在今年顺利的通过。非常谢谢你们，免 还想若无其事带过去啊！ 你们另外。预祝你们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好的，一月份的寿星呢？当然，今年1月27开始就过年了，27、28，除夕、初一、初二、初三、初四， 好消息， 应该都是一些不太新年的新年特别节目。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不太新年的新年特别节目啊？ 因为它跟你平常听的感觉可能不太一样，但它又有点一样。 就以往就是飞碟联播网，可能我不知道哎、欸。以前我 从你进来的时候， 从我进来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期待过年、嗯，因为以前可能都在小分台，我根本就没有机会让大家听 到 我。到 台北，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连在台北都不行，更别说是全台湾联播这种事情了、嗯。对啊，然后所以就是觉得我、哦、很开心，而且一次可以做4个小时，以前更久，可能5到6个小时，甚至6到7个小时。 哎、欸，你戴个耳机，你有听？我叫你戴耳机的时候啊， 嗯， 它就没声音了。 这么玄妙， 就是机器噗噗噗噗噗的声音 啊、嗯！对啊，所以以前很期待，就是每到过年会有特别节目， 嗯， 然后可以就做玩游戏啊， 你现在是非常期待吗？ 很满的啊、可是人怎么讲？我觉得年味越来越少了，然后、嗯、好像也没有这么期待。过年的感觉， 嗯， 对啊，所以今年的飞碟联播网，今年的飞碟电台就是 年味会很淡， 非常非常淡，因为它你转开以后发现，哦，没有特别节目， 嗯， 就所有节目都是照旧如常。 除夕当天也许会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我想也不是你想象中那样的不一样。 除夕有不一样吗？ 像 我接到的指令是飞碟夜现场照旧啊。 那是因为我想没有人可以在飞碟夜现场的时段出现吧？ 你说团年夜饭 团圆饭。 对啊，可能八点到十点的时候，刚好那个时候没有人可以来，所以你的飞碟夜香肠还是必须照旧。 QQ。 但是如果那个时候是有人来，认领你这个时段的话，那就是那个时段也会变得特别节目。 哎、欸，你今天的咬字真的是怎么？你染了头发，为什么会影响到咬字、啊？ 我觉得可能是我耳机里面，我就觉得有噗噗噗噗噗的声音，所以就让我很分神。 哦，嗯，好，所以今年我们的飞碟电台的特别节目呢，就是除夕的当天有一些些，有一些特别节目。 嗯， 然后之后呢，从初一开始，其实你比如说12点到2点一转开以后。一听到我就发现 大家都在那个地方、 欸、还是青春点点呢、欸嗯、这样子，然后135晚上转开8点到10点发现诶、欸、还是马克的飞碟夜现场诶、欸 嗯、 下午的时候3点到4点转开发现嗯还是 玛丽的哥哥妹妹有意思诶、欸、 对哥哥妹妹有意思都一样、 嗯、 都一样 嗯嗯 就这样不是那个 life 的 最后用很心虚的补了一句这样子， 就是过年让大家都放假去，这首歌曲来自于吴克群，孤独什么我突然忘了，孤独是会上瘾的。 烟咖啡酒孤单的我又失眠一整夜围着寂寞在绕圈圈烟泡面茶这一切陪我度过一整天没留在灰暗的世界闯进孤独一晚点从你离开那天开始眷恋着余晖孤独是会上瘾的我当初不晓得你离开后烟却越聚越深孤独是会蔓延的深夜里的病症无法负荷却还负荷烟咖啡酒想安眠却让夜更不沉曾经孤独一万遍明知这样不对却再也不想认赔孤独是会上瘾的我当初不晓得你离开后瘾却越聚越深孤独是会深夜里的病症无法负荷却还负荷孤独是会上瘾就算我不承认你离开后心就开始沉沦孤独是会蔓延的身为重症患者才知孤独是相爱的余温既然走不出就让我再逗留片刻 全主打。 2015年第十五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大赛小提琴首奖得主曾宇谦，前往德国柏林录制首张专辑《梦幻乐章》。专辑挑战塔蒂尼《魔鬼的战鹰》与恩斯特《夏日最后玫瑰》，还有莫扎特与柴可夫斯基等作曲家的名曲，曾宇谦展现小提琴的绝妙技艺，演出跨越300多年历史轨迹的作品。请听曾宇谦首张专辑《梦幻乐章》。 我是黄子佼，万能的天神也无法解决秃头掉发的困扰，快来试试魔法布屋科技假发，可洗头可游泳，下面啊还可以带着高空弹跳，立刻上网搜寻超过100支的见证影片等着你。我是黄子佼，头发的事交给魔法布屋，0800-067-167。 爱不了，放不下，舍不得，唱不完， 为你唱过的歌 副歌，把你领进深情摇滚大爷们。 我是郭靖， 该忘的日子好多，更怕自己太洒脱，有些事没说，你却也从没记得过，剩下的爱情收走，被捏那会儿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信箱。 笑顔があれならもう恐ろしい人だ。君を惚れさせる黒魔術は知らないし、うん、海に誘う勇気も車もない、でも見たい隣で目覚めておはようと笑う君を会いたい。今すぐその角から飛び出してきてくれないか。夏の魔物に連れ去られ僕の元へ生まれた星の元が違くたって、偶然と夏の魔法とやらの力で僕のものになるわけないか。 来到今天的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边呢有四封 H 先生的来信， 哇，我就把它全一次解决掉吗？ 而且有四封，可是只有一封是有盖到邮戳的，其他都没有盖到，所以等于是有三张全新的邮票，然后他又附了两份回邮信封，所以他总共里面有五张干净的邮票。哇哦 ！H 先生第一封信是在去年的年底写的。他说最近面试上一家书店的工作，可是要2月1号才正式上班，所以中间有一个空档，我都会借 DVD 回家看，最近看了血红帽，还蛮推荐的。 血红帽， 血小有血的小红帽。 血红帽什么故事啊？ 我帮你查。 你要现在马上查哦。 我帮大家查血红帽是什么，好像是惊， 听起来就应该是恐怖片吧。 嗯， 这种小事交给我来查好了， 因为你手机打开太慢。 会吗？还好吧。 血红帽是亚曼达演的耶。 你说鱼哦？ 对啊，改编自格林童话的小红帽。 血红帽 监制是谁你猜？ 史蒂芬史皮博。 里奥纳多迪卡皮欧。 哈， 就是有一个美丽的女孩跟一个孤儿的木匠相恋了，但是他爸妈却逼女孩要嫁给有钱人，所以这个女生决定跟这个木匠私奔。可是这个时候呢，这个女孩的姐姐却被狼人杀了。这个凶手长久以来都潜伏在这个小镇周围的黑暗森林里面，多年来原来为了相安无事，镇民们每个月会献祭动物给狼人，可是满月催化下，狼人就会忍不住想要吸新鲜的人血。好夸张，我想吓谁。然后这个女主角姐姐的死就引爆了镇民们的怒火跟恐惧，所以就请一个神父，这个神父是专门猎狼人的。猎狼人的神父，怎么觉得好像有一部片在讲这个啊，什么林肯哦？ 对啊，吸血鬼猎人， 要为民除害。但是神父就说，村民们你们知道吗，这个狼人其实他白天是个普通人，就在你们里面 哦， 然后每一次满月就有人死，就有人死，就有人死。这个女生开始怀疑说，这个狼人是不是就是我喜欢那个男生啊？然后她也发现奇怪，我跟这个狼人之间好像有心电感应哦，喵喵喵喵喵喵，电感应。她决定有一次就让自己成为献给狼人的祭品，去查明真相。编剧这个 ending 会是。 发现了狼人深爱着他，他们还是 Facebook 好友，然后就解除 Facebook 关系，狼人玻璃心碎，然后伤心的离开这个小镇。 Great. H 先生说他也试着想写影评，如果之后再换工作，至少还可以有些作品出来给大家看，可以应征一些电影评论或是描述剧情的工作。请问马克玛丽，文青有哪些工作适合呢？ 哪些工作适合文青哦？如果你很会写文章的话，就是任何文字相关都适合啊。小到部落格分享，大到你真的在业界写文案，不管是什么唱片文案、产品文案、广告文案，或者是更大幅的作品，可能写短剧、写舞台剧、音乐剧剧本。短篇剧本、长篇剧本、电视剧、电影， 都行， 都行的。 1月1号的来信，因为我喜欢收集卡片，所以都会刻意去办。他的卡片不是那个 库洛魔法石的， 不是那个卡片，是店家的 VIP 卡那个。 哦， 所以他会刻意去办店家的贵宾卡或是会员。 嗯， 去年的12月做个人盘点，那因为很多的卡里面都有一些什么红利点数啊、电子礼券有奇效性， 嗯， 或是你要过卡消费几次才能续卡， 嗯， 但有些店家可能顶让了，还是换了经营人之后 就没了， 对，优惠就全面停用。那我们客人权益到底在哪边？ 就是被骗啦。 有些店家他们的 VIP 卡叫永恒卡，但事实上你明明就是要一直消费才可以续卡，又不是永恒使用。 嗯， 就像是麦当劳买甜心卡多此一举，小麦麦当劳不用卡就可以红加150块， 嗯， 比不用卡还划算。 没有，但甜心卡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星巴克之前也推出什么小绿本子优惠，但是自己推的活动一般人明明都可以参加，我花了钱是白花吗？ 难怪 H 先生之前送了我顶呱呱的餐券， 可是你 翰林茶坊的餐券， 什么你花了钱是白花吗？但是你就是想收集卡、啊、不是吗？你的源头不是你喜欢收集卡片， 就是他同时那个一个人的目的有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单一，就他觉得我收集卡片同时我又可以得到这一家店的优惠，然后是因为有这些优惠所以我才想要这些卡片。 那你要排序，你到底是优惠第一还是卡片收集张数多？ 他们的权重一样重，怎么办？ 那我觉得不行啊，你这种根本就是没想好，你一生就是赚，就是没有办法靠这个，你是变不赢店家的 哦。 你就什么都弄，就好好办办办办办，好好办办办办办。 嗯， 脑波很弱。马克玛丽，我一直以来都有个烦恼。 嘿， 举我昨天买乐透的事情。 嘿嘿， 我之前在家就先点好零钱，就把它装到健达奇趣蛋装玩具的白色塑胶里面。 嗯， 到现场买的时候，老板把零钱撒在桌上，一看就知道少了50块。 嗯， 我就赶紧补上。 嗯。 可是我在家点的时候我很确定没有少钱啊。 嗯， 实际上我再次算总金额的时候的确少付50。 嗯， 这是不是我太容易恍神了？ 有可能啊。 还是常以为怎么样心里这样想，所以其实你这段话我完全看不懂，我照实念哦。 好， 实际上我再次算总金额时的确少付50，是太容易恍神造成的吗？还是常常以为怎样心里这样想，所以再三的检查都没发现哪出问题？ 就是我心里觉得这没有问题，所以我不管怎么检查，就像验算一样嘛。如果你验算是你知道我那个例子的感觉吗？就是比如说5+2=7、 嗯、 然后你就已经确定7是对的、嗯、然后再你就7回去捡回去，然后觉得嗯，对啊，这一定永远是对的啊，这样子。 那如果是 这样，你已经确定那个答案了，所以你之后不管怎么验算你都找不出那个式子错在哪里。 那我还要继续相信我的大脑吗？ 你可以多给你一些大脑一些挑战，就是要换一些新的眼光来觉得你已经非常确定的事情。 每一次想到这里这件事，然后我就会没有信心。我解释说我没有用心做事，对，大人都说没用心， 嗯， 才会这样。唉，还有一些其他的状况，我之后再说吧。 这是第二封， 对，没有就回完了。 哦，四封， 三封，第四封是单纯的回邮信封。 哦，这一封信呢，来自于台南的伊南，台南伊南的签名好艺术性哦，好好看哦。好，台南伊南为了节省。玛丽想名字的时间，你们就姑且叫我 Azili 吧。 Azili 哦， 对，听了节目一阵子，秉持感恩、谦卑和再谦卑的心情，我今天想要贡献一些小事和你们分享。12月中，我从遥远的国境之南，风尘仆仆的跨越边界，朝五位大叔的复刻演唱会前进。沿途经历了客运上有人呕吐，捷运内一位阿伯披在脖子上的捍卫毛巾扑鼻袭来。让我度过了一段如诗如画的洗礼。其中一段呢，我塞在火车内，挤得像把中指和食指同时塞入左侧鼻孔的部分，就是我今天想要讲的故事，非常挤的火车故事。 当时是周六晚上前往桃园的路上，从台北出发就已经是人山人海的景象了。想说 PTT 总是因为天荣国说南方地广人稀，而且互相争辩，今天我就来验证一下，果然天龙国人有资格这么说啊。一路上火车咚隆咚隆的前进，就在 不是请呛请呛， 咚 隆咚隆， 请呛请呛请呛请呛， 咚隆咚隆，我蛮少听到的，咚隆咚隆，不管怎么听都不像火车的声音啊， 咚隆咚隆咚隆咚隆 咚 咚咚咚，我觉得蛮像咚 咚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我可以持续玩两个小时。咚咚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就在板桥站到了，板桥站高啊，板桥站都嘞，板桥。 刚才是山东说法吧？我们的应该里面是没有山东说法的。 我前方的一位 OL 女性发出了一声的惊呼 啊！ 正当我以为她下一步是要来跟我搭讪的时候，我看到了窗外让她失声的原因。 怎么有失速列车？有僵尸吗 ？Yes， 原来火车外面排队的人多到让我以为板桥已经沦陷成人咬人，大家抢上车的失速列车情节。正当我四下张望有没有功夫大叔和啦啦队正妹在身边的时候，我只看到车内大家纷纷找好角落扎起马步。现在想想，当时的我真是太聪明了。括号这是反讽，引用自朱自清的背影。早该和其他乘客一样摆好阵势，听到了列车逼声大作，车门一开就跟战争序幕揭起一样，大家疯狂的涌入啊， 通隆通隆通隆通隆， 没有，这时候还没有开，还没有咚隆，还没有做好任何准备，却又当上先锋的我，原本我是想要媲美甘道夫抵挡洪流， You shall not pass。 你居然会模仿甘道夫？你有在看魔戒吗？ 没有。 那你怎么知道？ 大学时期期末考的时候啊，就是差不多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在传这张图，教授说 You shall not pass。 我只看到好，结果呢，我根本不像甘道夫，我结果是清道夫，被挤到了另一侧的门口。妈妈现在这边，结果一个绿色毛衣的少妇就直接撞入我怀里的空间。这边要请马克帮我大喊，他真的是超级香的，好快乐哦！ 你说少妇超级香吗？ 对啊，这应该不是反讽吧？ 不是。 我如果是反讽，很痛苦哎。另外一方面，由于我身处在手完全没有空间滑手机的状态，刚好给我正大光明窥视的理由。顺带一提，我超爱马克的音效，请帮我嘿嘿嘿三声。我身后呢，和我背对背相抵的是一位红衣服的东南亚女性，她的后背呢承受了我前方所有的压力。由于她那个宽厚坚毅的后背，着实是条女汉子，在此称她为东南木兰。趁火车进站的空档，我配合绿衣人妻和东南亚木兰的力道稍微旋转字体，只见绿衣人妻羞奶的对我略微一笑，嗯嗯嗯嗯，我好像也傻笑了起 来，还有嗯嗯嗯 嗯，我好像也傻笑了起来， 白痴。 总之呢，稍微换了角度之后，我就观察到身边还有即使在拥挤车厢也能追剧的妹妹头妹，以及车厢越抱越紧，越挤越抱紧的臭闪光。又过了一阵子，我发觉甜蜜期已经过去了，我完全可以感受到大家的体温开始在升高，臭闪光们因为抱太挤抱太紧，然后额头冒汗， 是 我的指关节扣着背包似乎也要失去知觉了，我的后背越来越重越来越重，仅能随着火车摇晃变换姿势， 痛隆痛隆痛隆痛隆 痛隆痛隆痛隆痛隆通隆通隆通隆， 好了， 好不容易过了树林站，身边的拥挤程度终于到了我可以勉强滑手机的这个程度了，心中一阵感动。果然权力这个东西还是要失去了才知道美好。 白痴， 捍卫胸前， 他叫什么名字？伊什么？ 台南伊南， 伊南是不是 Azili？ 不想记那个。 捍卫好，捍卫胸前神圣不可侵犯的滑手机领域是非常重要的。就这样一路摇摇晃晃到了桃园，我又多了几点的心得。 首先呢，我发现如此汹涌的人潮是因为新北欢乐耶诞城演唱会的缘故。在这里谢谢朱伦伦。演唱会的情形我是不太清楚啦，但总之今晚的车厢让我都嗨起来了，体温很嗨。再来，我注意到我背越来越沉的原因，竟然是因为那个妹妹头的追剧妹妹 靠着你吗？ 会习惯性的把手机放在他人的背包上看剧。哇，这整个城市都是我手机架的概念吗？最后拉尾盘的则是一个让我精神一振的白衣短发女生，由于她的身高比较矮一些，以至于我一直没有发现她依偎在我旁边耶。她把在如此拥挤的车厢内肉搏奋战所获得的空间拿来看 PTT， 而且还是八卦版。顿时我就觉得乡民与我同在，即使是原本完全没有注意到的面孔，现在我心中套上了新垣结衣的头套，在我心中跳舞。老师练的前奏请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咚咚咚咚。信写到了尾声，结果一点都没有写到此行要分享的主要目的，就是 Mayday 的演唱会。简单来说，月天的演唱会从来没有让我， 月天有人在简称月天的吗？ 月天的演唱会从来没有让我失望啊。如果拖延病没有继续发作的话，我再写信和你们分享一些生活点滴吧。希望你们喜欢我的故事。Hola， 新年快乐！好，期待你的新分享 ，Azili。 写信很有画面感哎。 恐龙，恐 龙，恐龙，恐龙， 是不是喜欢恐龙这个撞声词啦？ 那是因为你弄了恐龙，恐龙又不是真的看到恐龙，恐龙，它哪个痛哪个龙？ 东啊， 东， 东龙，东龙， 东龙， 东龙， 东龙，东龙。欢迎大家在礼拜六的凌晨可以加入我们的马克信箱，来信请寄到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102号25楼飞碟电台马克信箱收。我终于想起来为什么上个段落 怎样 会聊到过年特别节目了。 为什么？ 我明明就是要说过年的节目照旧，所以如果你是一月份的生日寿星，早点来留言。 哦，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对，在我们录音的时候就可以把你的生日留言全部都录进去咯。 しゃぐ恋人たちはトナカイの角なんか生やしてよく人前でできるな、いや羨ましくなんてないけど君が喜ぶプレゼントってなんだろう。それを君に知ってほしくてすれ違う人混みに君を探している。こんな日は他の誰かと笑ってるかな。胸の奥の奥が苦しくなる。できれば横にいてほしくてどこにもいてほしくなくて僕のことだけをずっと考えていてほしい。やっぱりこんなこと伝えたら過去 劲歌金曲。 你敢不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和自己来一场诚实的对话？ 你这家伙啊，孤单又渴望自由，难道皱纹还没提醒你快没有机会回头？有没有搞错？有了梦还想以后再说，难道白发还没警告你剩下的时间不多？ 由医师制作人达医生为风华新人陈思伟量身打造的新歌《你这家伙》。 人生一场游戏一场梦，幼稚的伤痛，世故的看透，麻醉自己忍痛挥霍，梦醒后还能有什么高头？ 就算白了头也不要冷了念头忘了梦。木工歌手陈思伟首张专辑《你这家伙》推荐给您，同名主打《你这家伙》。 谁也会连本带利催生。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记忆中团圆饭的滋味是什么？在我们生活周遭，有一群朋友没了家人，没了依靠。邀您一起帮助植物人双轨服务暨第27届韩式吃饱30尾牙，让韩式皆有独居长辈、清寒单亲妈妈享有一顿温暖的团圆饭。爱心专线02-2397-0101 2397-0101。 坚强坚强 Shiny 姚一晴 Getting Stronger。 Every time when I'm not 20岁的吴蔚渐渐渐强，首张专辑 Getting Stronger 渐强1月20正式发行 EMI。 大家好，我是谷谷。 信箱，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嗨，马克、玛丽，我是新北的啵。延续上次写新的内容，我这一次想从《你的名字》这部电影开始说。其实呢，电影的剧情还有作画都非常的棒，是一部应该要到电影院欣赏场景的作品。 你有去看吗？ 有啊。也可以说是新海诚目前最好的作品，但对我而言，却不至于是一部感动到哭需要2-3刷的神片。不过呢，我爸爸妈妈两个人去看的时候，我妈说她哭了。 妈妈哭了？ 妈妈说我不喜欢那个结局的。 结局不错啊。 我去松烟看口碑场的时候，同事对我说怎么办，我觉得好像很多宅男呢。真的，进电影院之后，前后左右坐的全部都是男生。电影开始 又来了。 电影开始随剧情发展到一些画面的时候，它画面特别那个括什么 air quote， 真的是男生们都会发出一些特殊的笑声。还有时候就因为这些笑声稍稍分心，好在剧情精彩又把我拉回了电影里面。不晓得马克、玛丽看过了没，推荐你们。 我们都看过了。 之前马克说我根本就是 I Flynn。 什么 I Flynn 是什么？ I Flynn 是什么？ I Film 中文翻什么？ I Film 传影互动 啊，传影互动锁定的客群。 对啊， 我本来没有发现这件事情，直到前一阵子去看了日片怒才发现。 真的？ 真的？ 对啊，你的电影一开头应该都是 你应该都会看到同样的那个开头。 我今年看的几乎都是 传引进的片，买的片。 而且我还发现自己今年看了好多日片哦，接下来想看的也都还是日片，还有李安的电影。比如说我想看有改编自同名漫画的秘密，嗯，还有十二月要上映的何者，哇，何者马克玛丽有空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预告片哦。嘿 By the way 觉得怒很好看，编导跟之前的电影恶人一样，原著是作家吉田修一，导演是李香日，演员们的演技好到让人起鸡皮疙瘩，值得一看。不过呢，我在看怒的当天早上先看了殿下万万岁，同时两部都有妻夫木聪，演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角色，嗯，一个是看似小气不苟言笑的守财奴，一个是在酒池肉林里逢场作戏，最后却找到真爱的同志上班族。 为什么可以这样呢？ 你说谁可以这样？ 就是他酒池肉林然后又找到真爱，大家会有这种愤怒感吗？还是其实觉得OK 啦，我可以接受。 可是你有听到吗？是真的耳机有声音吗？ 你说 对啊，是哪里出了问题啊？ 我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到啦，但 可是像刚刚 我们录音间这两个人听得到。 可是像刚刚比如说你的名字，就有人觉得可能很多人还是要很圆满的结局。 那个结局不圆满吗？我觉得很圆满啊。嗯，我觉得很圆满欸。 就有人可能要很大很传统式的圆满嘛。哦。那如果你让他就是他可能为什么他酒池肉林逢场作戏，可能把他写他其实内心很空虚，那可能每个人都很空虚，他就希望空虚人最后可以把他。啊。我不知道，我猜。他说看完真的佩服演员在面对角色时能够把自己变成那个人，让观众确信他们就是实际存在这个人物。 不不， 虽然我当初看殿下万万岁完全就是凭着一股冲动要去看羽生结弦的殿下万万岁，算是小品中的小品，却意外合我的胃口。不过没有特别推荐哦，因为蛮挑人看的。 阿拉伯有句谚语谚语， 请问马克玛丽看过哪一部电影是满怀期待到电影院看结果却非常失望的吗？挂号玛丽除了怪物的孩子。 满怀期待却非常失 望。有啊，我在录过年特别节目的时候又讲到这部片，我火又再烧了一次，烧到我那天就是录音录到流汗。嗯，叫做我就要你好好的，我就要你好好的。 故事是什么？ 就是那个女生啊，那个演什么的，就眉毛可以很弯的那个女的，她就演个看护，就照顾个半身不遂很有钱的人啊。 很多人哭得不得了， 女生哭得跟猪头一样的那个。 好多人说天啊，这是最好看的一部片，如果要让我选，怎么可以这样？就要说要死掉了。 因为那部也是口碑非常的好， 好的不行，亲家的也没掉啊。嗯嗯，我觉得有时候跟人聊电影，可以很快知道就是你们合不合。但是要 对我最近不止电影， 能不能 还有一个最近我也觉得食物蛮有共鸣的， 真的。 你也要找到一个属于就是你们的味觉要差不多的。 可是这个合不合是说要譬如说交往吗？还是就是当朋友？ 没有，就 是 就是 说饭友。 你以后的判断基准啊，不然我就会很容易。他说好看，我就觉得说哦，真的还不错吗？他觉得好处说哦，真的蛮好吃的嘛。就是我没有把我们两个的 品味放在同一个天平上， 两个圈圈中间那个 交集，嗯，对， 摆进去。 所以就是对于那个人家的推荐，你要先知道说哦，他的味蕾可能跟我差不多，嗯嗯，然后他推荐的食物才可以相信，嗯，所以就是， 可是不代表他一定他推荐都是反方向，只是你们没有那个交集而已。 对，嗯，就他说很好吃的，也许可能你没有什么感觉，嗯，所以看电影听音乐也是一样的，嗯，你要先确定，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说，哎，我告诉你这部新片超级超级好看。然后你可能要先多问一句说，哦，那你可以告诉我，就是你心目中的 top one 嘛，top three 嘛，或 top five。 我心目中的 top three 哦， 或是 top five。 最喜欢的就是， 我就是好久以前我们也做过一次、这个、 美国派一二三啊。 话说那一天啊，哦，说到这个我就哦超愤怒， 居然还要站起来理理身子再说。 我在 网络上面，然后看到一个朋友，然后他贴了一个部落格，然后这个部落格呢，阁主也是一个蛮多话的人，嗯、然后也在写电影，写落长的电影、嗯，他就在讲说，他觉得《星际效应》嗯、（Interstellar）， 他觉得这部片根本难看到爆炸，我不知道大家要推什么、嗯、口碑怎么这么好，就是很难看，讲一大就很难看，他就说明明就是。他支持的那个雷哈娜演的那部电影，你记得叫什么名字吗？ 哇，什么舰的战舰啊？ 超级战舰。他觉得明明就是奥斯卡应该要得奖，就应该是超级战舰啊！明明就是金球奖要得奖，就是超级战，超级战舰有多好看，你知道吗？ 不是 要英雄有新英雄。他写的不是，他写出来真的很不像反讽。不然如果是，还是因为我第一次看，可是。写到反讽都让人看不出来，好像太高明，因为 太深了。 我看到那一篇文章以后，我是在半夜看到的。然后我看完了，我没有看完，我看到前面以后，就是我真的看不下去。因为他举了很多例子， 跟你是相反的， 差太多，就是超级战舰什么鬼东西。然后你居然就是看不懂 Nolan 的东西，嗯。然后他我就看了以后，后来我隔了几天，我又突然想到了这件事情，嗯。可是我边想，我就边觉得说， 可是他 应该是反讽吧？ 但他有说出很多点，他不喜欢星际效应的地方吗？还是他只是单纯？ 我觉得我们要实事求是，我现在就来找那篇文章，好不好 ？OK， 我现在就找那篇文章。 一点钟过后呢，我们就来看看，他为什么？但说实在的，烂片我最近也是看了蛮多的，可是可能不知道是最近真的太忙了，所以我看烂片的时候都觉得非常的疗愈跟舒压，想说哇，真的是你可以拍一部电影拍到让观众真的，我跟你讲，这是一个你跟听众之间的战争，你不能让听众动脑，他动脑你就输了，他完完全全不能动脑，他放空空到不行，他一有想到什么你就输了，这样子其实 那就是那个啊， 其实也是蛮难的、欸。 那就是很爱瞎搞那两个二人组啊 ，James Franco 跟 Seth Rogen， 他们就是做这件事情的人啊。 他们会让你完全不动脑吗？ 反正 我那天看了一个， 我很确定，就是他们的幽默感，我真的是无法欣赏。有一些是很白烂，但是就是对就整体而言，我看出来我是不会太快乐。 所以你也不太。喜欢 就像 长 所以 波 对波最近问我的问题就是有没有一个 满怀期待 进去很失望的，就是常常搞轰趴。 就是无条件的爱你啦，500 and China Blue 全新台语创作专辑，点阿辉和你一起跳恰恰。亲子天王张正杰又要出招喽！玉山音乐响宴张正杰亲子音乐会，弦乐管乐大 PK。你选择金光闪闪的管乐，还是身材曼妙的弦乐？你喜欢炮声隆隆，还是细腻动人？3月11新竹，3月12嘉义，3月26台中，4月1台南，弦乐管乐将一较高下。本活动由玉山银行赞助，两厅院售票系统02-2781-2306，小心秒杀。 我以为我够聪明，原来傻的还是我。 有人说我太傻了，太愚蠢，因为我不会怕。 时三号创作专辑《听说蓝又时》，炮耳音乐《听说》发行。 我们是 NPE 自由引力。 星星让我信仰，却承载过多的愿望，告诉坠落。望着你的我，忘了我，只是呼吸，开心，关心，为什么？说好的未来，未来形容绝望，随意妄走。我把心抽了真空，言谈起也不愿放过。想要到最美的地方，放得下笑容的远方。谁说醒来能变成谁的后来胡说。想要到更美的地方，放得下眼泪的远方。谁说火焰就能够光亮你唯一的 光。休息一下，听广告啦。意大利 Lavazza 推出两款全球最好的胶囊咖啡机。 自助餐咖啡馆推荐用 EP2500 全功能拿铁机，一天十杯免购机。 五星级商旅或家用推荐用 EP Hotel 一天两杯免购机。 上网搜寻免购机或洽02-7711-7701。 Lavazza 老咖啡为您贴心示范。 Lavazza The Italian Espresso Experience。 来来来来来，人讲坐飞机看天顶， 看天顶， 坐公车只卡省， 只卡省。 没有台语，就来个方南强老师二加劲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火力台语强强棍，全套六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6-8368，2366-8368。成品及博客来网络书店热卖中。 老师有交代，台语若听清楚，读册是免烦恼；台语若讲得好，大家是拢学得啊！ 大家好，我们是 Boxing。 你的防守超酷，像那飞翔山谷的飞鼠。你那勾人的眼神，我变成感动山猪的猎人。 飞碟联盟，空中你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深夜1点整。 嗨，我是 Vivian 徐若瑄。以前我用新鲜蔬果保养自己，最近我发现老鞋针养生饮融合甜菜根、山楂、无花果三种植物多酚，天然无添加，是一款喝的青春露。我是 Vivian 徐若瑄，现在我用老鞋针养生饮随时补充多酚精华。80年老店，老鞋针。 这家伙， 你敢不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和自己来一场诚实的对话？ 别让失眠偷走你的梦，苦头甜头都上心头，丢脸了失败了咬牙就 够。木工歌手陈思伟首张专辑《你这家伙》同名主打《你这家伙》，风华唱片 Forward Music。 我是杨成军， 少在那边你从不曾来过，我言不由衷是因为你、还爱我。 飞碟 Network 空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1:01，第二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实事求是的马克来了。 好，我来开始分享这一则呢，就是他的部落格叫做 Galaga， 然后 Galaga 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部科幻电影，1999年还是97年， 《 千钧一发》，那时候我有推荐给你看。 我有看吗？ 有啊。 哦，我看完之后嘞， 好像跟苏小姐一起看的，但我 跟她一起看《千钧一发》。 对，但我想现在应该在你印象中没有留下任何的印象。 《千钧一发》就是那千 钧。裘德洛，对。好。它的标题是为什么星际效应是给脑残在看的，用字很重， 好重、哦、 很重。好，虽然星际效应也是美国人拯救世界，但我看美国人自己好像最讨厌这片。在 IMDB 上大多还是美国人在发文骂声居然居多，反而是看一下中文讨论区却是赞声一片。好，光第一句话这一句话我就不确定是不是真的，因为我没有去查证嘛。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之所以想要提这件事情呢，是因为当2013年奥斯卡把最佳影片给了 Argo 而不是李安的少年拍时，那个时候呢，在中文讨论区有一堆人骂奥斯卡是政治正确，是爱国，是怎样。同样的，之前李安的断背山没有拿下最佳影片，也是一堆人骂说因为奥斯卡歧视同性恋。以上这两件事情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 什么？ 李安的粉丝都是白痴。 嗯， 很重吧，就是他逻辑很烂的一个人。 嗯， 好，继续。先从断背山讲好了，如果奥斯卡真的歧视同性恋，那 Tom Hanks 在1993年就因为饰演同性恋拿下影帝是怎么回事？而且不止一次，西恩潘也是靠演同性恋拿下影帝，去年有个演员也是拿下最佳男配角，希拉维·史旺1999年也是成为影后。我光用想的就可以举出这四个例子，说奥斯卡因为爱国才给 Argo， 更证明他们智障。因为如果真的要爱国， 他很爱用 就很重的字骂人， 智障， 对对对对，那就应该要给凌晨密令，谁敢招惹美国，即使过了十年光阴。哦，他在讲那个凌晨密令的剧情、他觉得这 你等一下哦。好， 你发现不是麦克风的问题。 对，好像不是， 你在排除错误就对了、真是个工程师的脑袋。 排除完毕。 好，然后他说法国、西班牙、巴西、英国奥斯卡等级的电影奖也把最佳影片给了 Argo， 是怎么回事？好，反正这个人逻辑很烂啦、这一段就是这样子。他一开始在骂李安的粉是脑粉。好，所以我才一直说李安的片是给脑残在看的，因为稍微有艺术鉴赏力的话就很明显的看出跟 Argo 比少年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 Argo 比少年拍好太多了。虽然当年我的最佳影片是超级战舰，可惜 曲。等一下，你刚刚那他讲那么多，然后突然杀出一句， 对对对对对， 当年， 对，就能很明显看出 Argo 比少年派好太多了。 嗯， 虽然当年我的最佳影片是超级战舰，可惜曲高和寡，连奥斯卡的评审都看不懂，入围都没入围。 嗯， 不过超级战舰没入围更证明了颁给 Argo 是大美国主义的理论有多狗屎，因为超级战舰可是美国人拯救了全世界耶，够大美国主义了吧。这大概是2012年最大美国主义的片了。好，这是他的前两段。 嗯， 前几天公布的奥斯卡入围名单，这之前的文章哦，星际效应也没有入围哦。不过星际效应可是美国人拯救全人类耶，也够大美国主义了吧。而且原始剧本里面还有让中国人帮一下忙，但是电影却完全改成美国人的功劳，这部片怎么没入围啊？最爱国最政治正确的奥斯卡呢？当年说Argo会得奖是大美国主义的人现在要去哪呢？要提阴谋论可以，但不要用那五分钟查一下资料跟脑袋就会发现一堆漏洞的狗屎理论，至少我的理论还比较没有破绽。奥斯卡没有入围我的超级战舰，是因为他们没有品味。 这有必要跟他认真吗？他就是很按照自己的心情跟喜好啊，在主导全部。而且你朋友分享他的原因什么？他看了很乐，是不是？ 不是，他看了以后说，他其实是想要分享《星际效应》里面的一段话。 嗯， 然后他才说。虽然有很多，他说虽然有很多人在骂星际效应， 嗯， 这样子，然后就有他的朋友回应他说有很多人骂吗？就这部片我很爱这样子、然后他才就是说哦，我看到了这一篇文章这样子，然后就贴上去，看了以后真的是哦要吐血。 你还气到就是你还可以马上找得到他，人家说恨的力量比较大，果然是真的。 对，真的 很可怕哎。 负面情绪有时候真的会记蛮深的，刻印蛮深的。 嗯， 好啦，反正很恐怖，就对了。那我继续来回信了， 是换你还是换我啊？ 新北的波， 新北波，回完了。 嗨，马克玛丽，我是新北的波。 怎么又来了？ 啊，前几天我才弄出一封信寄给你们，用弄的，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念到，但我还是动手写了这封信。最近我又开始为了尾牙在苦恼，原本以为过了一年已经不是新人的我可以坐在台下好好吃一顿饭，殊不知2017刚好是遇到公司的第30个年头，于是公司扶委会策划了变装尾牙，希望每一桌九个人可以自由的找主题来变装，最成功的有奖金。原本我还因为不用表演而感到放心，没想到还来这么一遭。更可怕的是，我们这一桌的主题完全很难办啊！其他人有的办皮卡丘或者玛丽兄弟之类的，我们要办的却是嬉皮。 嬉皮不就是很多流苏跟绑头带就好了吗？ 提议的同事原本兴致高昂，但在这几个礼拜，大家都表达出嬉皮很难找，以及找到 为什么我的嬉皮那么容易跟上帝搞混。 并且买了的话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穿它，于是整个主题走向变得又嬉皮又波西米亚，又嬉皮又 creepy， 又嬉皮又 creepy， 又嬉皮又波西米亚，就是 嬉皮跟波西米亚好像也蛮容易弄在一起的， 就是他们可能把 我的想象也是很容易、就是、 他们把它转向成比较民族风一点的感觉吧、但民族风跟嬉皮其实应该差蛮多的吧。 嬉皮没有流苏哦，嬉皮是不是穿白 T 呀、是哪里来的概念啊？ 对呀、 咦， 所以你可能也波西米亚， 我可能也波西米亚去咯。 对，可是如果你担心买的那些衣服没地方穿的话，那扮皮卡丘跟玛丽兄弟那些衣服是可以穿的， 租那个超容易租的 哦。 你只要去青龙抢一抢就好了。 好，又嬉皮又波西米亚，又古着又复古又民族风的感觉。 嗯， 我现在真的是很担心哦，那个尾牙会变成什么样子，想要单纯的吃饭抽奖怎么这么难啊。好，这封信他分了两次来写，今天呢我刚好在中午的时候做完了尾牙准备的检查，我现在越来越担心下周的尾牙了。中午我们这组检查嬉皮风的衣服和道具，我觉得已经变成了印第安风和不知所云风了。欸，对，所以大家真的会想要流苏。欸， 直觉就讲流苏，但明明好像仔细想是错的。 虽然我们也没有要拿到奖金，但要穿着这样的衣服上台也是蛮痛苦的。 嗯， 马克玛丽，希望你们可以祝我尾牙顺顺利利。不过我觉得信寄到你们手上的时候应该已经过了尾牙了。 By the way， 如果我抽到很棒的奖金再来告诉你们。 等你 哦。新北的 波， 灰色领地啊，飘啊飘，无法冷静，一抹鲜红染眼底，双手刻画着宿命，乌云遮蔽繁星，静下心聆听，飘啊飘，无法冷静，是心是罪，心与心之间，我还要如何超越你我的今天，早已灰飞烟灭，现在该怎么面对？神魂早已给了你，微笑看着过往回忆，我的心跳跟着 回来了， 怎么了？ 我是兔子，我想要点 Alan Walker 的 Faded， 刚刚已经播过了。 Yep。 然后你要点另外一首，晚一点还可以为你送上哦。兔子说，这是我第三次写信到马克信箱，因为前几天看了马克回信的直播，你直播你回信哦？ 哦，对啊，回信， 就燃起我再次写信的欲望。而且写信的今天是马克的生日哦。 对，那超久以前嘞，我直播回信可能是11月的事情。 虽然等到马克看到这封信的时候，生日一定已经过很久了，但我还是想祝哥生日快乐。 谢谢你。 第二封信呢，是去年圣诞节前寄的，真的是快要一年前了耶。那今年就先预祝马克玛丽圣诞快乐咯。 看来我们真的是这封信真的藏在箱子里面很久，现在才念到。 前阵子遇到了一个困扰，真的不知道怎么解决，想请马克玛丽看完之后告诉我你们觉得怎么处理比较好。我目前大二，因为就读科系的关系，我们有一堂选修是商业摄影，那如果要通过笔试跟实测，就是现实内操作机器给老师看的认证，你有这个认证你才可以跟系上借一些高阶的相机还有摄影棚。笔试的部分你要把三张 A4 全部背起来，比如说相机每一个钮的功能，虽然说很多功能名称不是超强，就是其实你也不知道它到底要干嘛的，跟三个实际操作流程等等，总之笔试很麻烦，打星号的错两题以上或总共错五题以上就要重考。我为了一次就过，考试前四天我就开始背咯，然后大学期间可以说是跟我最要好的朋友，这很矛盾耶，大学期间可以说是跟我最要好的朋友挂号，但也没有真的到很要好的程度， 就代表他是大学期间最要好的，但其实我人生当中最要好的可能是比如说国中啊或是高中同学 哦。好，他跟这个朋友呢，他就作弊了。 嗯哼， 他是直接把讲义拿出来抄的那一种。 嗯， 我又坐在他左边啊，所以我看得很清楚，他可以这么正大光明的作弊，就是因为负责监考的助教在滑手机。 嗯哼， 考试期间我一直很犹豫要不要揭发他，但我想说哈，揭发他不就友情直接破裂了吗？ 嗯， 所以一直到收卷了我还是没说。 嗯，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当事人直接告诉我说，欸，我刚刚作弊耶。 嘿， 我就跟他说，那你去跟助教说啊。他也真的就去跟助教说了 啊， 虽然我没有听到他们的对话内容，挂号他跟助教有私交，反正后来重考名单出来，名单上没有他，重考时他也没有去。我不知道该直接问他还是直接去告诉老师呢。 我会这么介意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觉得你今天都是个大人了，还这么不成熟，这么不负责任，而且你是把其他人当白痴吗？别人那么努力的背，努力的冲考，要干嘛？我跟两个高中同学说了这件事情，一个说随便他啦，然后一个说我会认真追究这件事情。马克、玛丽，如果是你们，你们会怎么处理呢？ 我就是作弊的那个啊。 我应该是不会要去追究这件事情，因为很麻烦，然后我也怕事。因为一些原因我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但我渐渐在疏远他。虽然说呢，大家以前几乎都做过弊，但到了大学还在作弊，我也是醉了。不是，我觉得是上大学更容易作弊耶，我觉得。 对啊。是上大学以后才开始作弊的。 虽然不是什么太严重的事情，可是我觉得从根本上他人格就有问题。括号，我可能有些人格洁癖。 可能就把作弊这件事情看得很重要吧。 麻烦马克、玛丽帮我解答吧，我先去写作业了。所以你就 没有，你要想你为什么你对作弊这件事这么介意，是 因为我很认真啊。 对，如果你只是因为这样，是因为我付出了这么多，然后他可以不劳而获，如果是这一点的话， 那你可能不是人格洁癖， 你 只是 心理不平衡。 对 对啊， 但如果是你很确定今天跟你有没有努力无关，你无法接受别人走这种小撇步，然后干嘛又不诚实面对自己，你感到很愤怒的话，那你应该一路以来都一直会活得很多很愤怒的地方。 对啊， 因为太多人人格，包括我们两个都很多缺陷。 我不觉得作弊是什么缺陷欸，就是 其实可是很多人真的是把作弊看得 很重要， 蛮严重的，就觉得不能随便这个样子。 这是怎么讲啊？今天有一个关卡在我的面前，然后我要跨过那个关卡，然后有很多方式可以跨过，有正当的方式，有不正当的方式，但那个东西是不是我真的要的，还是只是要回到那个，那是外界给我的东西，我今天要使用那个摄影器材，所以我必须要先过这个 stupid test， 我觉得这个 test 非常 stupid， 我根本就不想要考这个东西，你要我操作我会操作，可是你必须要我通过一个这种这叫什么形式上的东西，才确保我真的全部都会，那我就觉得这个很没有意义，我不想要浪费我时间做这件事情，对啊，所以我可能就会觉得那我就会找一个我可以跨过去的方式，不管那个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 我好像以前这作弊，每次有人我都会讲，就是我那时候我朋友发现朋友在就同一个圈子的人，朋友发现朋友在作弊的方式，就是直接到他面前说：“我看到你在作弊，我觉得你这样很不 OK。”但他没有去， 你说告发， 没有去告发，然后什么的。可是我就直接告诉你说我很不喜欢你这样的行为。对，如果这个可以让你就是。我觉得他就只是想要图一个说出来的痛快。 就让对方知道说其实你这样不行的。跟我屁事。 对啊，反正你就对方怎么样，就是你就是这样子啦。 对啊。就是这是我人生啊，跟我屁跟就是你不爽是你的事啊。 但通常如果是一群很要好的人，应该是不会直接回说干你屁事。 很要好，然后如果我想想看马克，我先看你那边抄那个，我觉得作弊这样不好。说 应该就是说 我也知道不好啦， 但是不会说干屁，是我自己的人生要你管了。 我也知道不好，我没有念书，对，是我的错之类的。 换你， 马克、玛丽，真是不好意思，我一回来。实在是杂物太多了，一直拖到今天才终于将东西送来，给小柔的饼干，还有给玛丽的化妆包。 谢谢你。 对，来自于加拿大的 Brenda， 希望你们会喜欢。再过十天呢，我就要回去那个冷死人的多伦多。为什么放假的日子总是过得特别快呢？回家呢，每年回家总是觉得不够，今年带了一个拖油瓶啊，就是我老公，更是觉得好像没有休息到，只顾着带他到处去玩。这种时候呢，我就深深的认同单身大使的坚持了。 不要在这种时候才认同我，以及我没有蓄意坚持。 在台湾的日子比较没有办法收听节目，不过我会找录音档来听的。祝福二位新年愉快，荷包满满 ，Brenda。 话说 Brenda 送我那一个机上盥洗包包，我们苏小姐很喜欢那个壳，一直抚摸说啊，真的它碎哈，这看来它够碎，哎，这看不会坏呢，深得欧巴桑的欢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您好，我是范家旅行社总经理梁廷佑，诚挚向您推荐四国丹后天桥立五日。 荣获日本观光局肯定，严选四国秘境，走访丹后半岛与伊根最美渔村，范家带您发现新日本。更多好玩内容，请搜寻 VJC 或日本旅游活动网站。 苏打绿的精神，只有音乐，没有别的。 别的不会写的话， 苏打绿，德国交响乐团，一年后制时间，13首音乐，17首影像，故事未了。苏打绿故事未了，音乐电影 CD 加 DVD CD 加 BD 12月30日正式发行，林伟哲音乐社，环球。 我是 DK 金大为， Bye-bye. 们的马克信箱。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马克玛丽，是我太天真吗？ 怎样怎样？ 是我太理想化了吗？这个问题我想了好几个月了。事情是这样的，一间公司里同事之间的相处应该算得上很重要的一部分吧。我很幸运，或是说我神经大条，我没有遇到什么办公室政治等等之类的问题，也有可能其实我没有很把这件事情放心上吧。我是觉得我的工作上我能做的我尽量去做，就反正就不要拖到其他公司的其他同事的工作。就像国修老师说的嘛，你一辈子就做好一件事不就圆满了。可是我这种工作态度却没有得到认同。听到这个，你们心里可能会想说，我是不是什么加班狂人啊，卖命给公司的啊？你错了，我上班五天也只有月头跟月尾比较忙才加班，最多加班就加两个小时，8:30就离开了，我还有加班费，并不是做白工哦。我妈对我这样的工作时间很有意见。 为什么？ 她觉得不应该加班啊，时间一到就离开。我在一个不大不小的城市工作，加班并不是那么普遍的事情。我的公司也不是一般小企业，在市场有一定的销量，可能对于我妈妈在小企业工作的人来说比较无法理解。像我表妹还在大城市打拼，在会计事务所上班，他们那一种经常只知道上班时间，无法知道下班的时间。 对啊， 那个才叫夸张吧。 对啊， 有一次我下班回家，一进门我妈就说，搞什么鬼啊，又那么晚。这句话我已经听过好多次了，几乎每个月都会被问。那一天呢，也因为一整天工作很赶很紧凑，我回到家也很累了。对于她的追问，我回了一句，我只有3天的时间要把报表做好给老板看，明天下午就要交去总公司了，我能不赶吗？难道你要我明天跟老板说，跟总公司说我做不完，不好意思哦，没东西可以交吗？那是我第一次正面回嘴。以往我都当听不到就直接离开。这件事之后，他们还对我的薪资很有意见，三不五时就说，诶，有加薪吗？没加薪跳槽啊。不管是我还是我弟弟都一直在听这样的话。我目前这家公司是2年调一次，在第3年也没调，每一次回家都被念说，啊，你干嘛不离职啊，奇怪。一直以来我出国玩，回国隔天我就会去上班，如果回到家凌晨2点以前，我隔天一样是7点起床上班。有一次我爸就说啦，你干嘛不拿一天的假在家里睡啊？即使我解释过了，工作在赶进度，而我已经休假那么多天了，也快月尾了，就要赶快回去开支票发薪水给其他同事啊。爸爸却回我一句，你那么快回去上班齁，公司不会感激你的啦。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这句话在他口中说出来。他的职位也是管理层，他也常跟我抱怨说什么他们组员工作上面态度啊，没责任感的问题啊，但你却对我说这种话， 人格分裂。 或许很多人觉得父母就是关心小孩，只是表达方式错了。可是长期在这种价值观被建立起来又被推翻的状况里，其实是一种压力。在工作，如果上司交派的工作我都会接，比如说要整理一个报告啊，多2天交啊，这些我都 OK 的。同样的事情交派给另外一个同事，对方会一直跟我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又为什么。这位同事在工作上很有个性，下班时间一到立刻闪人，哪怕他手上有重要的工作，时间一到就拜拜。曾经上司等着他交报告，这个报告也是很临时被指派的，但下班时间一到他就走了。原因是因为资料不齐全，报告无法完成。行销部的同事偶尔会到我们会计部找我，或是这位同事审核一些客户的账目。如果是找他，他会直接跟行销部的同事说，你要那个在什么什么什么文件夹，你自己找。但如果行销部同事有问题看不懂，他就会说，我也不知道，结束话题。以往行销部同事找我核对资料，我都帮他们找，有时候想说这是不是我太傻了呢。明明资料是我们会计部里的，难道不应该找出来吗？怎么会推给行销部在我们自己的资料夹当中东翻西找的。 行销部同事跟我抱怨过，为什么那位同事那么爱斤斤计较。 嗯， 其实我也不知道工作态度他才是对的吗？还是我比较傻比较笨呢？ 没有啊，你是对的啊，你是一个很棒的员工。 对啊， 你是个很负责任的人。 工作上难免会有问题出现，一般来说我会跟上司讨论，某些时候会有解决方案，有些时候必须打回总公司帮忙。曾经老板丢出个问题需要大家意见或大家来提出解决方案，同事们就是那种说，啊，你就是上司，你头啊，你想怎样就怎样啊，跟我没有关系。哪怕这个问题其实跟负责的工作是有关系的，他们也是事不关己，事不关己。 嗯， 比方说公司电脑系统加强了，以前要做 A 到 B 才会有 C， 系统改变之后从 A 就可以直接到 C 咯， B 这个步骤会直接跳过。那因为这样上司提出了这个事项，希望负责同事能提出新方案，想说哎，会不会在运作上有问题呢？得到只是说哦，要改哦，要改哦，改感觉麻烦困扰呢。 嗯， 是我太天真了吗？全心全力尽心尽力在工作上，难道真的是一个很笨的想法吗？难道现实就是我在这个环境里看到的这个样子吗？时间到就离开，有问题就说不知道，上班八小时就该走，薪水领了就 OK， 其他的不知道就是不知道，结束这一切。所谓的做好做满，难道不是要这样吗？ 嗯， 当然在这个环境里每次都会有类似这样的事情推翻我的观念，一直推，一推再推，导致我也开始怀疑自己到底什么样的工作方式才是对的。 嗯， 还是说都三十几的人了，我现在才想这些事情会不会太迟了呢？俗恩、嗯、你是一个很棒的员工啊。 对啊，很棒的员工啊。 嗯， 爸妈是不是我觉得应该就是像你那样讲的，爸妈是在表示他们的关心，可是他们不知道怎么样正面跟关怀的方式讲，他们只会用批评跟骂的方式， 然后口气又很常惹毛人。 对，他们其实他可能需要一个爸妈翻译包，就这个翻译包就当说、 欸、你想出一个非常棒的 APP 点子耶， 一个爸妈翻译包，就每次问说齁、哦、怎么这么晚干嘛，就意思说 爸妈翻译包， 就说我想看翻译包现在还在 beta 版，还在试验。 爸妈翻译包， 我很期待你就是回家来跟我们一起共进晚餐，然后这么晚还没有吃饭，怕你饿着了之类的。 这年纪还不结婚，要被我催到什么时候啊？爸妈翻译包， 这年纪怎么还不结婚啊？要我催到什么时候啊？ 不是一模一样吗？那有差吗？奇怪。淑恩，别往心里去吧。 嗯。接下来这封信呢，是字很漂亮的瓜吧？好。 怎么感觉二十页啊？ 它的纸用很好的纸，所以很厚。 哦。 对。但它的那个字距蛮大的，应该还好。意思是我没有时间了，是不是？ 你有。你要多少都给你多少。 听着11月24号马克信箱的回信，讲到了国小生很可爱又很难搞，让我决定要再写一封信来附和一下。9月开始在我家附近的网球班还有国小的学弟妹一起练球，不得不说他们真的很无厘头，好可爱哦。学妹 A 就会说， 学姐你这次期中考数学考几分啊？ 我的心中 OS 是啊，这是什么突如其来的神奇问题啊？我念的是外语学院，所以没有数学课哦。学妹继续问说， 那你都在念什么啊？ 学 妹是鸭子是不是？ 我主要在念法文哦。讲到这里，一群学弟妹就围上了说， 哇，念法文？ 那你会讲法文的食物吗？那衣服要怎么讲？你在吃什么要怎么讲？我本来想要一个一个的回答他们，结果我才刚要开口，远处另一个学弟拆开一包饼干，一群人就往饼干的方向冲去了。根本就没有认真想要知道。 哦，超可爱。 状况二，练球的时间呢是晚上的5点到8点，为了预防肚子饿还有血糖过低，我都会带巧克力去吃，也会分给看到零食就围上来的学弟妹。所以每次都会带两条，一条自己吃掉，另一条给他们猜拳分配。有一次呢，大家吃完了巧克力， 有一个上完厕所回到球场上的学弟，看到了空包装纸，就慢慢的漂移到我旁边。他真的是一步一步慢慢的把自己挪到我旁边哦，然后静静的站着，眼睛看着远方。过了两分钟之后说，巧克力哦，我就说今天的吃完啦，下次再带。于是学弟又默默的飘回国小的人群里面。啊，零食真的是国小生的生命不可或缺之物啊。 巧克力 好可爱哦， 喜欢。 顺便分享一下这学期我最喜欢的课，法文文法，法文文法。我的文法老师是一个很严格要求很高的老师，会要求大家课前预习，课后写作业，然后查好每一个不懂的单字。上课的时候呢，会随机抓人回答问题，上课滑手机吃东西打瞌睡当然绝不允许，而且有固定的座位，他说这样我比较好点名。他的严格让大家上课时呢都正襟危坐，还有同学不敢跟他说话，或是上课会头晕头痛的。好巧不巧，我就坐在第一排正中央，根本就是文法课摇滚区。每次全班一起念句型或单字的时候，老师只要听到我的发音错了就会重念。如果有个被老师纠正发音学习排行榜，我一定会全班第一名，因为老师就站在我的正前方，根本无处可逃啊。这样很棒耶，这样你的发音不是会变超棒。 嗯嗯嗯， 你笑什么？ 因为刚刚外面贴了一张纸条叫做外面有咸酥鸡，就在你后面。 哇哦， 外面有咸酥鸡，哈哈。 有一次上课， 有 一次上课上到一半呢，正当大家低头抄笔记的时候，老师突然敲了我的桌子说 Bonjour， 你在吃什么？我吓了一跳，抬头想跟他说我没有在吃东西啊，却看见他似笑非笑的表情，不像是在生气，才想起我们正在笔记的句型是你在动词什么？原来他是要我用法文讲出你在吃什么。下课后呢，同学说他们也都有被吓到，以为是我偷吃东西被抓到，要被老师骂了。哦，还有另一次呢，是我在写作业的时候写到一个他一直在笑的句子，法文的一直是哇，好难哦。Tout le temps. Tout le temps. 我想起老师曾说过了 ，Tout le temps 有负面的含义。便在上课检讨作业的时候发问说，这句的一直在笑是笑口常开的笑，还是嘻笑那种疯癫的笑呢？老师盯着我看了三秒，哇，这是发毛了，突然激动地说，什么嘻笑？那叫开心的笑，心情好的笑，那叫嘻笑。 老师好气哦， 全班爆笑。难得，很难得文法课会有轻松的笑声，但我发誓我当下是很认真的问问题，没有要耍宝的意思。老师好像也觉得很好笑，嘴角微微上扬的在憋笑。后来又发生了几次我提问把全班逗笑的事情，所以前几天有个同学问我是不是故意制造笑点替大家舒缓紧张的情绪，但我真的没有那个意思啊，明明就是大家在文法课的时候自动降低笑点啊。不过若是我少根筋的问题能够让大家别那么紧绷，也算是好事一桩吧。写到这里又想起1月3号就要文法期末考了，大家都做好了要和文法一起跨年的心理准备，希望新的一年可以和大家一起顺利通过考试，也祝福马克玛丽新年快乐。谢谢青春点点点一直以来的陪伴，特别是我最爱的马克信箱。11月中第一次寄信之后就爱上了写信的感觉，总觉得亲笔写信真的是一件很美好的事，透过文字和字迹传递情绪的感觉总是令我回味无穷。祝马克信箱每周都被塞爆。 想塞爆我们吗？请塞到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102号25楼飞碟电台马克信箱收。 不受体力跳舞你会怎么做，那么多如果，可能如果我，可惜没如果，没有你和我。都怪我，不该沉默是沉默，该勇敢是软弱。如果不是我，误会自己洒脱。让我们。 当初的你和现在的我，假如重来过，倘若那天把该说的话好好说，该体谅的不执着，如果那天我不受情绪挑拨，你会怎么做？那么多如果，也能如果我可惜没。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正向的力量，富邦金控2017全新单曲《为你加油》，由知名广告歌曲制作人侯志坚老师创作，歌手李安君演唱，以轻快的节奏将正向的力量传达到台湾的每个角落，在新年之初带来新的展望和气象。2017你想为谁加油呢？ 为你加油，坚持初衷，一起为向燃烧，听那心跳，是因为满满的拥抱。为你加油，永远向执着，不管未来会怎样，让世界持续美好，是让真相的力量。 林小姐家长， 普林斯顿居然敢开放家长一起上课，我就去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教的。 原来啊，他们是在教孩子如何跟课文互动，真正的去理解，就像跟课本变成了很熟的朋友，想忘也忘不掉，成绩当然就进步咯。 读书有方法，一个寒假就开窍，普林斯顿寒假超强记忆训练营，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一张献给友情的专辑，十首唱给好朋友的歌，施文斌代表作品《行行做状元》，12月30日情谊发行。 我们是动力火车， 跟自己合唱。 亲爱的马克、玛丽，我是贝贝，我想跟你们说，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我是贝贝， 很久很久以前的贝贝吗？ 贝贝，我之前有写信说我爱上了 gay， 我是贝贝，你记得吗 ？gay 哦， 我爱上 gay， 我知道了。 最近可能是为了转移注意力。我是贝贝，贝贝就用 WooTalk 聊天，两天下来总共聊到了两个人，聊到了加 Line 的程度。第一个人大我2岁，我们来自同一个城市，意外发现哎，我们家住很近哦，就从彼此念的国小国中开始聊。可是他高中跟大学都在对岸念书，现在回来当兵， 哎，还有我们的生日只差一天， 好巧哦。 但跟他聊天有点无聊。那你前面写的这个样子， 有很多的共通话题，但是很无聊。 第二个是念警专的弟弟，我觉得他跟第一个比起来，明显比较单纯，涉世未深，跟他聊天时比较轻松。不过呢，因为他是念警专，而我一路上是高中、大学，有的时候觉得我们是不同世界的人呢。然后也因为我们都在不同城市，有的时候没有共同话题。而且我只觉得这个弟弟生活圈比较小。话说呢，因为我第一次加陌生人的 LINE， 我还特地把 LINE 的大头贴改成三个人的合照，名称改成英文名字，结果一加发现啊，对方也不是用真名哦，哈哈哈哈。但第二个有问说，哎， 你是哪一个啊？ 对，哎，我觉得这张很聪明，哎， 就改成三个这样哦。 让你猜猜是哪一个？你可以用小手牵风跟你的照片，还有你再合成一个刚刚跆拳道还是什么的 哦。 你把你们三个合在一起， 然后嘞， 就看他猜是哪一个啊。第二个问我是三个里面的哪一个，还问我的身高啊，第一个都没有问呢。可是他有传他跟别人出去玩的合照给我，你们觉得那什么意思啊？我是贝贝。 那个意思就是分享我的生活给你看啊。 那是什么意思啊？ 就男生可能就觉得，哦，我先丢我的照片，然后之后我就可以问说，诶，那你也丢你的照片给我吧。对啊， 我目前对他们都没有晕船哈哈，所以有时一忙会隔天才回他们讯息，然后也不会在意说他们会隔多久，很快回很慢回等等之类的，希望我们都不要晕船。我想你对这两个是完全不会晕船的，就你分享这个来说。 确定吗？ 好没热忱哦。我是 baby， 你在前面问我们记不记得，你都还写的比较有活力吧。 你说你读信的感觉是不 是？对啊。你接下来那一封可以在一分半内回完吗？ 我接下来一封我觉得有点严肃与深沉， 所以想要留到下一次。 对。哇，那你这封好像字好像很多呢。 一面，亲爱的马克玛丽，能在2016年的最后一天听见回信，别无所求。于是我为了激励自己，赶走拖延病， 又写一封， 决定以写完十封信，再要求主持人回信给我作为诱饵，就他自己累积到第十封，他才能要求。 怎么这么棒啊？ 真的哎，这封信我想谈谈高中时的一个故事，关于连坐法。每个人的班上都有屁孩，当时班上的特别屁，屁到跟教官对杠，还用190的身高睥睨只有160的教官，你哦。教官怒火中烧，于是叫全班在烈日之下，一就是那个伏地挺身的一，然后教官会怎么样？就是不喊二。班上女生30几个人，男生10几个人，悬殊的科别，穿制服还做这种体罚，全身黏腻的汗，我脑中真的只有。而这位屁孩同学也被排挤，食伤是什么啊？就福利社哦，还是什么的 食伤， 反正就不让他订，你要什么就自己去买。教室在5楼，他为自己的一时冲动付出没有便当跟饮料的代价。教官当时的眼神一直在大家身上流连忘返，直到有了男友，他一看我高中制服的照片，听闻此事，研判教官有预谋。因为我们是短袖白色衬衫，短贴窄裙，运动过后一的动作，汗全部流到胸前。背后又是怎么样呢？他可能觉得教官要意淫他们吧。我不敢回想，如果有时光机，现在我一回去就要往教官屁股踹下去，真的是一个完全的变态。但是一位幸福的高中教官。马克，你刚刚那些有产生一些些画面吗？ 完全没有。我连愤怒的情绪也没有，我刚超平静，好 peace 哦。 他说有的话我就满足了，这封信他完全没有获得任何的满足。 怎么会这样？ 好可怜哦。最近看了日剧《大叔的爱》，如果玛丽可以接受 BL， 非常好笑，极度推荐《大叔的爱》。 间谍放送。 疗愈因为这个复杂世界而感到疲惫的每个孤独灵魂。韩国最具代表现代摇滚乐团 NEO。 없던 날 써니의 모습 속에도 바람을 타고 슬슬히 춤추는 저 낙엽 위에도 땀을 스치는 어느 저녁에 그 공기 속에도 내가 보고 듣고 느끼는 모든 것에 네가 있어 在黑暗中发出光亮的声音，唱出诗句般的乐章。 大家好，我是郎祖云。年终岁末，新的一年又要来了。过年时刻，您有亲人可以团聚，但是在我们社会上，有许多的老人家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中华民国老人福利推动联盟主动帮助困苦的老人家，送他们一个礼物，给他们一个欢喜围炉的机会，也送给他们一些温暖。您也可以是独居老人的圆梦天使。查询专线02-2592-7999。老盟与郎祖云，谢谢您。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阿尔法。2001年的屋顶，2017年的纯爱游戏 ，FIR 阿晴，摇滚女歌手曼青，世纪对唱情歌《纯爱游戏》，挑战屋顶新高峰。阿尔法 Music。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 就爱电影 UFO， 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节目最后呢，为你送的歌曲是来自于郭静的《分手看看》，跟你说声晚安喽， 拜 拜。看看，暂时回归到相遇之前的春天，燃，重新温习心动浪漫，也许有机会再一次勇敢。是从热烈渐渐走到冷场，青春和爱一样，总是没办法去和时间对抗。卡关了就不用太纠缠，也许有点伤感，还是顺其自然，忘掉承诺，何苦强求地久天长。我想不如暂时分手看看，不如把未来暂时留给自己打算，什么遗憾，什么习惯，现在都别说的那么坚强，就让我们暂时分手看看，暂时回归到相遇之前的春天。心就不了。 了两败俱伤。看完 了，休息一下，听广告啦。欧巴，你答应要带我出国滑雪的行程呢？ 那早就上网找好了。 雄狮旅游，韩国京畿道，价格亲民，入门容易 ，CP 值高。哇，还有浪漫的小法国村跟韩剧景点哎。 对呀、啊，我们就跟着雄狮旅游去韩国京畿道滑雪吧。 下周飞碟随参考，田馥甄将送出演唱会周边商品。 还需要什么？一刹那，什么都是我的。从此有没有快乐，睁开眼睛有你的四季。 下周请锁定青春点点点节目，超偶像嘻哈男团泰坦将送出他们的专属好礼哦。 Make me crazy crazy baby honey honey 锁定你泰坦狙击你要小心。 Make me crazy crazy baby honey honey 就要你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邰正宵，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 小两口60周年，为何荣获台湾第一牛轧糖呢？因为来自于对品牌的坚持，更荣获全球10大好吃零食及10大视觉美食博物馆。大黑松小两口奶油牛轧糖有咬劲儿，核桃糕松软，娃娃酥酥脆，疼啊变。